次见一日，佩服待遇真奇丽，凤月要得乘风去，回乡饮醉，看细轮，聘待立言辞动兵金召人也，中分科进士，受信引咎人下，存在咸阳史上最重杀人，因而反民举之平乱，道女准养子忠礼全先生，能施非顺黄白之序，见贫道心律效法，将世子断金点存黄金一十八两，奉御愿自喜使用，贫道心中印你叩问师父，此乃殿试未见之后来，人便为喜乎？奉大后百年后人化为谁，凭大历史黄金抛散，虽远寂寞一时温寂，恐不偶了后百年后之遇见之日，是否燕云大下大烈焰哪烈焰，与此一点好些孔德心间，遂将蝼蚁飞旋之序，先行密卷口口相传，训至三十余年，天灯了，上八洞神仙智慧，自应前世道远深重，今生功行千面，心扑昏沉，心存道心，向来蓬莱山与蟠桃树一枝，三百年气化才发，至于 豪杰刚逢登仙吹老花片三月天门先是贫道到了一位狐仙狗来自这日韶华今奉东华帝之后构朕与先拜古老仙翁欲召贫道往七仙神州在明日来共韶华是 you 狗一去，不免将此间大风驾云而去之。 天意那找宝找地三好三后吹水也捧衣，内空城雷是让梯，恰在东陵谁月色，江春买醉不愿逼。我想你老子的我要来逼让开张一杯醉的，总不忙喝喝酒做做生意，谁知同地和财务是有么障碍退休。阿科长自从开张以来，这个饺子吃得艰难，市面小店吃客小气，同行恶个，你那挥金如土都给个钞票，因为这头来当一盘，我被跟进。低高出血，财团不多，开销不少，为此被本退工改良。江明的马个是贼，实在比世文不迷的。各位居然不上门，可养生个我退休计划，大根儿不灭呀、啊！哎，刮来刮去个铜铃，我是说的都不够。如果我走在冲台子，地当你看看啊！哎呀，哦哟，搿地里向哪里老是这样烧烟水？搿靠人口就没难啃进来呢。那个猴子啊，猴子啊， 难烧！ 我被未婚退休，生意女要做个，来哪里我当烧当烧啊！ 一声红海客， 不在东陵吹。这个兄啊， 弟弟， 今这一日天，昨日融融，开歌日色。喏，还要到前面我杨楼半边个酒店里吃脱两杯，解解渴。 蛮好，蛮好。那么我们走呢？ 哎，走吧。 盈盈去去。 去去阴阴，这里是了。哥哥，地里向阿玉人哪里呀？ 哎，拔出来一个， 来这来这。哎呦，原来两位相公，阿是吃这个。 但你个嘴地发出嘴嘛，做啥呢？ 都是他个真诚。哦，搿么没喝？雷浪青啊， 白露啊， 两位青总， 这个你又耍个嘴哪张来？ 菜没随便，是这，好鸡啊，喝醉喝菜挪上来呀、啊！两位青用嘴。这不只有乌龙南晓得铜锭两个字啊。嗯，分为两位说， 实在你个嘴嘴里那么带子的，搿把猴江明队么走红，实在里向剩个套丝啊没啥分别。宿舍上头小子同定两个字，无非绅士个同定好啊。 这个就叫同定哦，走红个哦。 你是我不想的。 大满女子，这个我老早跟你讲啊，我们啊是吃不惯顺嘴的。 你是吃惯清爽应的。一代一合 哦，两位口味都是难得， 也清淡了爽口。 那么，你和两位哥哥两么子？ 那么兄啊，今朝要破你个海量子哇！ 哎，老子要吞你几招铜锭喉，区区濮阳五个生意啊，吃他不把杯 哦，不把杯。 那么在小楼刚卡。台湾的三八节， 三八节， 哎， 谁敢说起我把铜锭喉为富裕啊？ 怎么讲呢？ 这个就叫不把濮阳三八节，得不得我把铜锭喉不谢烟？ 这不喉得结棍了， 得结棍 了，得的铜锭喉呀！ 不是不是，要么分一点我儿子，两位品嘴， 安排好。五嘞，上上开。这个嘴啊，一点嘴味道没得。三个字来说啊，爽口的劲，果然好嘴啊，好嘴。 哦，好嘴， 好嘴。 那么，俺这里要也品上一品啊。细细就品上去啊。唯有这样一丝丝的泥土气，今朝喝喝就要勾勾你的嘴。 怎么请啊？ 别客气，大家请啊！ 一对白虎，两个缺席。 啊，你讲啥个讲？ 你说 说。我是两位相公，为爱失败，口味细腻。 哎，慢准啊，慢准。 但口内发出也是石猴般有啊。 你说得好，说得好。 啊啊啊啊！ 咁么，两位慢用。想一想你时候，这好谁？ 慢好，慢好。 你去没在？ 我去在。两位谁？两位谁？ 点将。 我。 来者来者。来者。来者。来者来。 原来是个大人。这个大人啊，这两年小弟生意清淡，花牛是不便的，那公子也告吧，公子也告吧， 俺是去酒的呀， 去这个，这么没好流浪汉啊！ 不孝， 贫大 自有先知， 不用 凡间之罪。殿下今天谁了？ 是我跑得太多个，不知我这位要把我这里，这实在是难为人上。别个闲话说走了，那我这是台湾的，那这手头上的汉个，你看呢？前面的景致，哎呀，好看啊！ 果然好景致呀！前面汉阳江，上面潇湘菜。哦，下面红背江东， 这师傅安老说坑我啊！少谈话了，后阳江了，湖北江东，你们是不同情我啊？ 啊，请了，请了， 请了，请说，你怎么老的？娘你姐姐。 是神仙在，神仙应哪？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对，吃嘴，吃嘴，哎，吃嘴呀，吃嘴，吃嘴，吃嘴，大家请嘛，啊！ 你们这两个也晓得吹什么？ 哟，阿姨，这个兄啊， 怎么样？ 你二人杀人过个大人， 分我。 你二人得罪你， 啊，耍个地方得罪他， 你分啥力分得在力，你杀了要受了你子弟出山。少将说，你们这两个已晓得出什么罪哟？各种人的叫杀个黑屋啊！ 哦，有这个事体， 事关我亲耳听见。 我们去禀禀礼啊， 你去禀礼啊。 大人， 大人，分呀！ 你要晓得一品的官， 二品的客， 我们出我们自己的罪， 分头有哪个动力？ 少将说。你们这两个你晓得出什么罪？ 你却杀个罪怪得那屁事啊！ 你看看来自我们啊，身上穿的是绫罗绸片， 嘴里吃的是细粮素食， 水里用的是细丝口令， 屋里泊的是娇妻美妾。 像你这个样子，不看你嘴里吃的， 这可乃身浪作的。 扑之啰嗦，西吹西吹，我们是心意开你个嘴哈， 那个最后是不开服啊，那个妖少的， 你不是道人，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耍个毛病。 不知哪一个头文抓到你身上了。 这个女鼻子的人倒蛮狠的。 可样说个大人啊，有两岁三脚迈的。 哦，他有三脚迈。 三脚迈呀。 哦，那么我们呢？ 你总归君子动口呀，不动手。 哦，我们是君子， 还是脱离宾礼呀？ 宾礼呀，宾礼。 大 人， 遵爷， 你口口声声说你不动吃罪。那么你这窝炉里到底耍个啥嘴，哎呀，拿出来给大家见识见识。 你这个窝炉拿过来。 进去。 我们来问问看。 你来问问看耍个啥嘴。个啥嘴机密啊， 你要死的那个你个大人啊。这种人的罪你也还吃到肚子里去啊， 这种那个杀罪嘛，吃到肚子里三个满心是啥物真罪？ 罪我能回报你啊，我们吃我们自己的。 你还是吃你的铜钉了哇？这种那个杀罪我能看见只好杀起个真罪。啥体啊？有闲话嘛，哈哈笑说，天气啥道理？这杀鸡窝龙神奇窝龙， 杀鸡窝龙呀， 那还怕你个铜钉窝不叫真正。 上 吧。 快到海马林里， 大人啊，那边我只两岁年纪，老你们是一来马来了老三老四。 哎，我们耍个分结果吧， 你才是成功人士呀。可要是那年纪轻的人光问得不得法，不如么哪位吃高呢？真正 哎，像你这个样子啊，同各伙子又耍个两样， 各伙子叫。 大人啊，拐来拐去啊，怪你年纪轻的辰光分帮助我们。 哎，你要是关心辰光帮助你们，你来这发达之外。 不过你现在请教我们啊，还来得及。 哎，来得及，来得及。 我们都有好生之德。 哎，好生之德，他能上一课，带带人生的经验呀。 哦，缘分。 哎，你头听好。大人啊，你要晓得水是财气，人之本等。 令道水是财气，人之本等。 哎，有之水是财气嘛，才有君臣儿女；有之君臣儿女嘛，才有富贵了靠岸。 哦，令道有了君臣儿女，才遇富贵快活。 不是么呢？ 听了， 你的试试苦 呀，自己吃的比难了。 这个大人啊，把你自己自己吃的这个才是你自己吧。 什么气呢？ 是气的变天，红熊红红 红红，这么谁呢？ 一菜一水一茶，好家好兄。 什么这个水呢？ 一水的变水。 我看那个道人啊，背死了你的， 他比我们先死啊。 谁的少？ 你耍 的好谁？这 不管他。 十之八日才是哈石铁吃，不怕用上的闲话，真真。 好，明白的， 明白说。 这个女鼻子大人啊，她神经有毛病，叫做神经衰弱。 哦， 晚上他困不着。 哎，你请你帮我试困我。 阴阳地道啊， 只要不分。 你还去给懒种子喂？ 出门别忘记吃药。 哦，阴阳真阴。 你神经病呀！ 还能说不清哪里喂？ 你们口诀道：莫 吊起他的手子，你他的白娘子是不是公子啊？公子， 哎，我送他回家。 你为你吃苦， 快点吃，快 点点下吃。 好嘛好嘛，早点吃了，早点 早早听啊听啊听啊。你啥不懂欧阳？他得说，你在初中毕业高材生，我跟花样牛手这一边，你到北方人家欧阳，你叫五安，我跟五安谁是金木水火土别正道？ 哎，慢整啊！你看我们这把铜钉壶啊，他是铜做的，谁叫欧阳说经？ 那个王子、戴子、义子啊，木头在个，这个谁叫欧阳说木？ 那这把铜钉壶里盛个水啊，不，盛个酒，谁叫欧阳说水？ 那个在我给你几彩板啊？这个人叫欧阳说后 李大力回一个头 回一个头 这个头这个头大家醒醒看 这个头大家醒醒看呀哦李大力这个导演的包包里呀一找死我真吧 死我真 根本死嘛谁是头开塞子嘛牛日一代头啊 蛮准啊蛮准 哦你大罪了他 牛日一代头 怕你大怕不罪 别把啥个学的是我真呀是呀办法几个呀 开了是五个五来枪碎他哎呦这个死亡真的没来撞的 说个三连十干老总 听之 哎呦 把人带过 也把神经病在 you 钱。 这个军队两万头两只克隆单抽的，军队里向会有抽刀风格之花的。 啊，我明白的， 明白啥？ 这个牛鼻子大人他有头风毛病的，这个毛病发起来呢，脑袋就要痛。这个军队人开始动动椅呢，还让大人的脑袋出出气。 没准没准，我个大人的军队人会有出气动个之火的，哈哈哈！来兄干鸡呀， 我笨蛋聪明呀。 啊，你们都来镇上一镇呐、啊！镇上一镇呐、啊！镇上一镇呐、 啊！啊呸！搿种人的是我镇办案的兵人， 哎，就是你们出家人。 过后，光棍困困嘛，会差不多。 吴亚坤，水花镇的呀？ 我搿是浙江头的。 看就个， 像多搿种出家人过后困的是我镇啊！你是非常勇敢， 非常勇敢。 光棍， 谁是你这种金光棍？ 过河哇！ 道义不怪哟。 怎么讲呢？ 难说。兄啊， 怎么样？ 你的闺蜜去随我。 啊，那好。 我看这个头人啊，那不是啥神经病。 哦，他不是神经病。 哎，用不啥个头风毛病。 哦，他没得头风毛病。 那是个假头人。 假的人， 哎，出自头人的行头，出来这样让皮推下白旗阵头的。 哦，白旗阵头， 嘿，现在市面上行情啊是呀。 哦， 这个是叫养生骗子。 哦，养生骗子， 为客户要了高五绝呀。 哦，我们去出手他。 哎，出手你呀。 太，你这个大人，这是啥真大人。 那个高大人 养生屁子， 特些白旗阵的 外口呀， 高五绝， 我们都初中毕业该得顺啊，上你个当啊， 不那个之后的屁子们为何走人的层次。 小儿啊，这里的养生屁子啊， 像你做屁子啊， 开了他， 可是你非要放你公门啊， 非要放他公门啊， 哎，那个大屁子吧，非要放你公 门，非要放他公门啊， 我有谁家嘛也来着， 我有谁家嘛，哎呦！ 此去一否年。 亲娘， 啥人特来亲？ 杨顺皮子。 老人把你一人路上说车子嘛，走着心虚落荒而醉呀、啊、 哎，养生屁子呀， 这个兄啊 怎么样， 这老人嘛醉着，你妈吃的错不都在，哎呀出去吧， 蛮好蛮好， 神光复着还是要醉吧， 这个一定要， 哎， 今天个醉呀出得五家官开心， 家官开心， 收五个， 哦， 收五个， 那么也是个难为人的呀， 啊，没得关系，没得关系， 那么我做五个， 啊，非要搞几句，难 为人的， 这个对家，相逢不应空归去啊， 同去道话，一笑人，那么兄长请啊， 请啊， 老爹 呀！ 剑一道清气，关于燕之南，赵之北，不免列军源头旋风而去之。 高山。 花。